锵锵三人行，今天不但王蒙老师在这儿啊，扎老师也不远万里从美国归来了啊。你看你不在中国老出事儿， 又乱了是吧？ 又出什么事儿？ 没乱， 没出大事儿，基本安定团结。但是有些小事儿，咱们就说啊，咱们老说这王老师心理非常健康是吧？这个是应该学习。那天我还去北大参加一个那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活动，我就汇报我的病情嘛，就是 你也有病 了。哎呦，这年头人家不是说了吗，你不得个忧郁症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出来见朋友 时尚病 但是咱们这个还是说说而已啊。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被精神病，就是你就给被变成精神病了。这个在网上啊说闹得厉害，说的是一个河南啊这个漯河的一个农民，这农民叫徐林东，你知道吗？在精神病院，在驻马店精神病院呢给关了六年。你先看看咱们这个档案，是这个最近中青报还是哪个报纸的记者到那个精神病院采访他，他留下这么几个字，说救救我，想出去。那么怎么回事呢？据这个徐林东的家里人讲，他不是村里的吗，他本来还是说帮邻居啊打抱不平，就他有个邻居大概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什么纠纷。那么这个徐林东认为啊，他是吃了乡政府的亏，他那政府叫大刘乡乡政府，所以徐林东呢这还是个意识啊，说我帮你去告，让他这邻居给他写一个全权委托书，然后他就一直上访上访上访，老去上访，到最后说这大刘乡政府不堪其扰，2003年的时候把他抓回来关进精神病院。关进精神病院呢，这就算是被精神病。那这问题就在于他到底是不是真有精神病。嗯，你看啊，这个医院现在他们拿出来医院的这个初诊结论，你看这上访的人啊，我觉得他这初诊结论值得念一念。此人呢在思维逻辑方面存在诡辩，这该怎么理，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没有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和思维活动形式方面的障碍，就没发现有思维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那人家说了，如果没精神病真当成精神病，那不就不是妄想了，是真被害了。然后呢，此人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公安局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判定说，你说你一直打这官司啊，就叫说你这个人没有自知力，就是你没有自知之明，所以这个很难说啊。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上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但是没有消极的言行和冲动伤人的行为，所以医院最后的初诊结论是偏执性精神障碍，就这么给关了六年。关六年呢，他说在这医院里被关六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就说有时候电击的这两个太阳穴这儿都焦了啊，被电击55次，2度他要逃跑，几度他要自杀。说是他这个农村的乡音咱也听不清，说给他打一种叫做什么什么晕符针呢，咱也听不懂什么，就打这个针，打了针呢，他说第一次打针血压就180，第二次一打针血压就200，所以他受不了要自杀，也没死成。这个事儿现在大家呀都是愤愤不平。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理解。 不是，这个被精神病看来就是不是这一起，也不是现在才有。 嗯， 因为我除了看了这个网上就是说有很多这个被精神病的例子，我还马上联想到一个熟人，我一个认识的朋友吧，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北京人都很熟，就是大中电器。 嗯， 大中电器的创办人张大中的母亲当年就是一个被精神病的一个例子。这个说起来当然是那个时代，就推回到文革时代了。文革之前，张大中的母亲叫王佩英啊，她是一个就是幼儿园的阿姨。 嗯， 她就在大跃进以后呢，就是对这个当时的政府党的领导发生了怀疑，所以她就开始有一些公开的不满的言论，发展到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反毛，然后觉得刘少奇是好的什么等等这些言论，他公开在单位里说，然后就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单位领导什么都认为这个人 精神有问题了，他怎么能不断的说这些话呢？而且就公开的不断的在说，就认定他有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用药物治疗，基本上是打一种镇定剂了，就让他就是说他就晕晕乎乎，他就不说话了嘛。这样就若干年在精神病院里边住了。等到文革爆发之后，就觉得他说的话都是反动言论呢，他是反革命，就把他又从精神病里又拉出来，押回到单位批斗什么等等，到最后就变成现行反革命，把他枪毙了。就是一次公审大会之后把他枪毙，这当然是那个个案。我就是说我的联想，那时候就是这种被精神病和这个言被社会认为你是一种反动言论或者言论不正常，而且你还偏执，你还坚持不改，对吧？然后你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要跟现在的比起来，那就更极端，就干脆就是说，你不仅精神病院你都住不下去，最后要把你拉出来枪毙。现在还不至于到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他认为一些有所谓偏执型的啊，而且屡教不改，完全没有任何明显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他其实还是替另外一个人打， 替他邻居， 对吧？这种偏执型的人，那你说这都是精神病的话，实际上那就说不清了，就一大批。 现在人家这网友不说了吗？到底谁是精神病？中国是领导说了算，咱不是医生。 这个刚才你说这个被精神病啊，我不知道，简英知道不？因为你这有好几个月没有在北京。据这个一些小青年告诉我，他说2009年呢，网上被认为最流行的字是背， 背没错， 有各种 年度汉字嘛， 有各种背是吧？比如说背精神病，这是一种 背自杀， 背自杀就是不一定是自杀， 对，背就业， 背就业就是他没就业，但是说他是已经就业了，但是这是这 已经进入了背时代， 这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让你哭笑不得吧，就是世界上的事，他这非常麻烦。这种被精神病啊，我实际的例子啊，我还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接触过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单位想把一个人被成精神病，但是呢，他没有能成功。这个单位的领导啊，已经都做了决，就已经都认定说他是有精神病，他老捣乱。老提这个不合情理的反对意见，干脆送到精神病院去就完了。但是最后呢，精神病院不接受，因为精神病院他说我鉴定完了以后说这开玩笑是吧？你们说你们来判断，就是领导说了算。那精神病院人家不接受，但是这是大地方 啊， 这是大的地方，小单位大地方，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个我知道。另外呢，我在这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可是这种被精神病的故事没少看见。 西方人经常做这种情节， 他而且他设计出一套情节来。这个丈夫，这男人，把他的夫人，把他的妻子，被成精神病，那个很恐怖。 哎呦，您讲的这个，我觉得这真是让人联想。 是 一个，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专业操守。 是 职业操守，对吧？这不就想起你好多所谓的专家，为什么现在专家在很多人心中都臭了街了？就是一个是领导命令，或者就是现在的很多专家，你只要给钱我就给你论证，对吗？你这个你有什么专业操守？你比如说在西方可能大学里一个教授， 是 那家伙呢不能随便被收买我的学术人格，对吗？ 是。这个精神病的问题啊，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有时候就是这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呢，你在旁边啊，你很难对他起好的作用，是吧？我呀，就您说的这个偏执型障碍、精神障碍，这个词儿啊，我过去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接触过。我照料过带点偏执型的这种精神的这方面的疾患的人，我有两次都非常深，都和我有亲属关系，一个远一点， 一个近一点，他表现出来呀、啊，就是、啊、跟你没完没了的争论一个事情，哎，比如一个不存在的事情，但是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什么什么，没完没了，你怎么给他安慰？一开头啊，我就觉得他挺好，挺正常。是吧，吃饭也是正常，见着我叫比如说王叔叔或者王舅舅，就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没任何问题，我也非常自信我的这分析问题讲道理， 对， 是吧，说服教育的能力我非常自信，我就觉得我要跟他那么谈一谈吧，肯定能够把他这个心病给他解开。我跟他谈了一天解决不了 啊， 第二天再谈，第二天再谈还解决不了，解决到什么程度？我想给他嘴巴 啊！您这 是 我除了想给他嘴巴以外，我什么别的招都没有了。 嗯， 哎，我是这猛扇，是吧？扇完了以后，你，后来呢？哎，别人提醒我说他这个有障碍，哎，我带着他去了医院了。我就问，我问这大夫，我说他要是没完没了的跟我胡搅，就四个字，胡搅蛮缠。 嗯， 我说他要跟我没完没了的胡搅蛮缠的话，我上去啪啪啪就，哎，他说这绝对不行 啊。 他说你那样做的结果，他肯定是自杀。 哎呦， 这个这是我是碰到。 哎呦，这事儿，咱 这个跟上访联系起来，这就又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了。 哎，因为上访呢。确实我们咱们中国有这传统， 嗯， 就是你受了委屈了，你得惊动这个最高级的一掌权者，你就很有希望。 高 玉壮，高玉壮。 所以嘛，刚才我们组织一年轻人还讲嘛，说春运的时候买那农民工买不着回乡的那个票怎么办呢？拿一沓 A4 复印纸，冒充是申诉材料，你到那个信访办门口，很快一辆白色面包车哗过来，几个人把你弄上车，请你吃顿饭，送你直到家。 坏招呢，吃坏招，马上出现一批。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吧，就这些招啊。都没有推广的意义，就是他说的这个，这带有像段子的性质啊。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拿着那么一个，也许他挨了几个嘴巴给弄。 但是这个确实，您刚才讲西方电影里，我觉得在西方学术界啊，跟咱们这层面不一样，但是一直也认为精神病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福柯的观点嘛，他就说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是有名的。 这个 观点 有这一面的情况， 有这一面 不能说没有，但又不全是这样。 这个福柯本身呢，要如果要是从一个另外换一个角度来讲，就会被认为他也是偏执型人格， 是 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压抑的一个小外省小城这么一个家庭，好像他父亲就是医生，他正好又是同性恋，然后他的性格又比较内向，不喜欢这种上学。然后他始终从小长大就认为这个整个社会的正统的秩序都是压抑人性的，因为他是个少数的这么一种性取向和思维方式性格都是少数派嘛，所以他以后写的这本经典叫《疯狂与文明》嘛，就变成一个当然是一个经典啊，他就是说把所有的这种理性社会需要的这种主流秩序他都来一个质疑，都认为你都是压抑性的，都是主流人来管制任何异端，任何这个不同的类型人格的一种工具。这个我也是觉得他确实有这一面，后来开了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啊，各种各样的，而且他的这个还说就是人类这种管制对疯子的管制，其实到精神病院还其实都已经算是文明了，相对文明，以前都是好像是在什么文艺复兴时代，什么都是把这些疯子都认为是一种，就是不仅是异类，是一种罪孽，把他们放上一种什么渔人船，让他们给他放逐，你知道？ 咱这儿还没那么悬，其实都是这个事件呢、啊。我翻了翻这个资料啊，也不止这个一起两起的，就是有些这个县乡镇呢、啊，你知道吗？他这说他碰见这个上访户。一次上访，二次上访，三次上访，他压力很大。你真说你就公安，这里有司法程序，他不能随便办。但是呢，我把你关精神病院， 那是他的一个解决麻烦的一个办法。你知道这个医疗费，他在这个精神病院，这个乡政府给他按月交医疗费，这嘛当精神病治。 您说的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啊，由于我们没有和这个人接触， 对， 也没有和这件事儿接触，我确实判断不出来。 是， 但是这里头他牵扯的呢，头一个是上访，上访这么多呢，还是说明了，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各种，咱们用一个常用的套词吧，就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是内部矛盾，不是底部矛盾。 他这个什么，就是现有的法治啊、解决呀、啊、所谓疏导也好，或者是审判也好，或者是告诉也好，都不完备。再加上咱们文化上有这个往上跑啊，把这个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这传统。 不过您看，我做这个文韬拍案哈，我也真见过他这么告啊，锲而不舍呀，最后能讨着胜利。因为有一个什么山东的，我记得就是十年，多每年多少次，就在那个部委门口就那么待着。你偶有时候有偶然，有时候那个信访办的人可能都给你整崩溃了，就解决一下吧。或者有一天某个领导突然，你这是偶然性，他就关心这问题了。 对， 你看咱们中国的戏曲呀、啊，有很相当的一部分，它的题材就是冤案， 对， 没错， 和告状，杨三姐告状是吧？这是告状， 嗯， 是吧？窦娥冤，这是冤案，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对，我这儿还有段子呢，您瞧瞧，这是微博上段子，说，当然这有点极端了啊，说这教育是希望进去，绝望出来。大学是校花进去，残花出来；医疗是小病进去，大病出来；房产是蜗居进去，房奴出来；演艺是玉女进去，小姐出来。这点有点过分啊！这个你看这儿说煤窑呢是蹲着进去，躺着出来；信访呢，这跟我都有关，窦娥进去，疯子出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看这个杨庚生先生还有一个评论，他说呢，我们俨然正在迎接一个人人都是精神病的时代，只要在地方权力看来一切不能顺从或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民众都需要被矫正，那么精神病就总是难免的。当然他这个观点是他的个人的感叹啊，但是我觉得也确实，就刚才咱们提到一个啊，这个一个社会他这个大多数和异端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看像福柯讲的，当年在西方长期的历史上都有这样，就是你这人想的跟我们太不一样了。 对，是。 那么这个疯子和正常的界限在哪里？ 是 最有名的就是说，原来大家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嘛，那第一个认为地球是圆的人绝对是异端呀，最后就得把他给烧死了。 当然 这些就是 疯子 伽利略嘛。 我记得就是前一阵以前闹过一个事儿嘛，就有一个心理学教授说了一句狂言，说什么99%的上访户都是精神病，最后出来道歉，这大家不干了，对吗？但是确实就是说，对于这种上访，一方面我是感觉地方政府啊，他压力很大，或者本身呢他就是有问题。 嗯， 那你说你让他怎么办呢？ 不是，这里头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上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上访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法治不健全也好，或者有些基层的干部的他不听不得这个不同的意见，甚至还有勾结起来，或者还有类似黑社会的压迫的，这不是现在中国也在做这些事情吗？什么打黑呀、扫黑呀、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我想这是。但是精神病的问题又是精神病的问题，不管是福柯的这个，不管他福柯多么伟大，是不是？人家精神病学呀是医学。我照料我的这个后辈的这个精神疾患的人呢，我得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医学，你现在你解释不出来。我因为由于照料病人呢，我和这个是很高级的大夫也都有过接触。包括什么刘美的、刘英的这种大夫都有接触，他说就是解释不出来， 哎，但是病就是病。为什么病就是病呢？比如说他吃某一种含有某一种元素的某这样的一个药物，他吃了以后呢，哎，他这个精神的调节能力立刻就好多了。 哦， 哎，他就好多了。 但是有的医， 有的医啊，哎，治好了的有的是啊，并不是都治不好啊，还有自愈了的。我还住过一个邻居，就是我原来的西城，在西四那边住的时候，我那个邻居啊，那个他怎么得的我也不知道啊，他就是晚上吧，在这个院里头吧，来回的走，冬天下雪了不进屋，我都去劝过他，我说你下雪了很冷，进屋里休息。他也没有别的神经病的表现，他说我在学这个长征。我是学历成的，后来就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古怪。 但关键呢，我觉得确实你得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鉴定方式， 是是是， 这是必须得把关的啊。如果这个人确实有这个精神病的，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医师鉴定签字，有没有亲属来指导通知，这一套程序必须。如果因为刑法，就是我们国家的刑法，如果你用权力非法的。